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3集，回京三。远处某个高楼上，有手持玉笛的年轻男子和女子并肩而立。那女子生得如花似玉，一身金色衣裙，大眼小嘴，满身珠玉琳琅。这有些俗气的首饰落在她的身上，竟也不觉得难看，反而令她有一种精致的娇美。她瞧了一眼远处的马车，不屑道： 这就是威武大将军沈家吗？这样大的声望也不过如此。 她身边的男子大约20出头，眉目生得与她有几分相似，算得上俊朗，却因为鼻子有些略勾，整个人便又多了几分不好相与的力气。他笑了笑说道： 能让明旗皇家都忌惮的可不是简单货色。 太子哥哥又说笑了。 那少女眉眼一横，十足骄纵的模样。 当初临安侯府谢家亦是无法无天，到现在还不是如丧家之犬，那谢景行连个全尸都未曾留下呢，保不准沈家就是第二个谢家。 男子笑了笑，并未接着那女子的话继续说下去。另一边，有人倚在楼头，郁郁葱葱的常青树将他的身影遮掩了一半，只露出一边的鎏金袍角，一只手端起面前的茶盏，那手清俊有力，一个白玉扳指落在中指上，衬得整只手都如玉雕出的佳品一般。端着茶盏凑近嘴边，便又顺着瞧到形状优美的下巴上薄唇微红，因沾了茶水而显得有几分湿润，却越发的勾人心魄。那人慢慢的弯了弯唇角。莫晴找的宅子与衍庆巷隔着一条街，转过一个胡同就是城南最热闹的地方，酒楼商铺连绵不绝，位置倒是好得很。那主人家也是很好说话，罗雪燕和沈信都是爽快人，主人开的价格也公道，当夜里就买了地契，将宅子易了主。结果这头才刚刚安顿下来，宫里就有太监传了圣旨过来，要沈信第二日进宫面圣。文惠帝如此迫不及待，显然是如今真到了情势危急的时候。接了圣旨，忙碌着将东西搬好后，天色已经晚了。吃过晚饭后，因着赶了这样长久的路，终于可以安定下来，众人都各自去休息了。沈庙和罗坛住在相邻的院子里，这里的宅子不如将军府宽敞，不过也算得上是整洁干净，造型别致。只是沈欣和沈秋有些惋惜，不能在院子里练兵了。罗雪燕和罗坛还是极为满意的，沈庙自来就不看重这些，自然没什么异议。结果到了夜里，罗坛又溜到了沈庙的房间里说话。罗坛裹着披风坐在沈庙的榻上说道： 啊，小表妹，我睡不着，你陪我说说话吧。 你想说什么？沈庙让金哲他们退出去，自己将油灯的灯芯剪短了一些，此刻也是无心睡眠，就随手找了一本书放在桌上翻着，却也没有认真去看。 没想到进京城是这个样子的。 罗坛的语气里说不清是失落还是欣喜。 我在小春城长到这么大，以为外头也和小春城是一样的，没想到进京城比说书人嘴里的还要大，还要热闹。小表妹，我还有些怕。 无法无天的罗家大小姐竟然也会有怕的意识。沈妙微笑道：这有什么可怕的？ 孤身一人在外当然害怕了，虽说还有林哥哥也在，可这毕竟不是熟悉的小春城啊。小表妹，你有过这种害怕的时候吗？当初姑姑姑父在西北留你一个人在定京城的时候，你害不害怕呀？ 没什么好怕的。沈庙淡淡答道。留在沈府对他来说并不可怕， 因为当初在他眼里，沈府的人都是足以信任的亲人，不知所以无惧。像罗檀说的，因为孤身一人在外而感到害怕，当初在秦国的时候可不就是这样吗？想到秦国，沈妙的目光闪了闪，忽而又想到今日小二说的话，秦国和大梁的人都来了。前生这个时候，他就是在朝贡的时候见到了秦国太子和大梁的人。大梁那时候已经冒出了蠢蠢野心，铭记皇室一直有所忌惮，而为了制衡大梁，铭记和秦国一直都有在相互的试探。直到后来傅修仪登基，秦国和铭记结盟，让他这个皇后去秦国做人质。而秦国太子黄甫浩是个十分恶劣狠毒的人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，总喜欢与他对着干。明安公主更是骄纵的让人觉得可怕。沈妙在秦国那段艰难而屈辱的日子，很多都是拜这兄妹二人所赐。至于大梁的瑞王，沈妙皱了皱眉，当初明齐朝贡的时候，大梁朝派来的使者似乎并不是这位瑞王，而是另一位皇亲国戚。这位瑞王的名声却是早已远播的，是永乐帝的胞弟，却不怎么在皇室露面，外界对他更是一无所知。沈妙前生便是明齐皇后，也对这位瑞王殿下知之甚少，傅修仪也未曾多提起此人。到底还是有些事情改变了。罗檀没有注意到沈妙的出神，自顾自地说话。 原先我还想着有生之年若到定京城一趟，一定要拜会那位明齐临安侯府谢家的小侯爷，我曾想如今到了却是再也看不到啊。 说到此处居然有几分伤感。 怎么就不晓得等我来了见上一面呢？ 沈妙微微一愣，两年里鲜少想起的身影在脑中倒是渐渐清晰起来。方回定京城，寻了个原先宅子的下人说着两年发生的事，临安侯府便是其中一桩大事。自从谢景行死后，谢家军元气大伤，谢鼎更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。谢鼎本是向文惠帝请辞要辞官归去的，奈何文惠帝却是不许。谢鼎虽说还保着官位，却是一点斗志也没有了，整日浑浑噩噩的混日子。倒是他的两个庶子皆是入了仕，在朝中虽然官做得不大，却是风评颇好，想来再过几年便也能成为名气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。倒是谢锦行的死讯传回定京城时，荣信公主去临安侯府闹了一回，大骂谢鼎无情无义，好端端的一个侯府没了玉清公主，又没了谢锦行，实在是吃人的魔窟。荣信公主一边哭一边怒，几乎将临安侯府砸了个干干净净，而后越发的深居简出，不怎么出来了。同临安侯府交好的苏家这两年也是越见式微，莫说是苏玉，便是那家原本看着前途甚好的儿子也渐渐的沉寂下去。总的说来，谢家和苏家的式微是随着谢景行的陨落一道的，百姓提起来也是惋惜不已。风流少年，桀骜英勇，本是在战场上英姿矫健，最后却死得惨烈。也难怪明琦的姑娘们听到谢锦行的死讯时，皆是哭得不能自已。沈妙瞧着那跳动的火苗，敛下眼眸，一转眼却瞧见罗檀已经倒在榻上，呼呼地睡着了。罗雪燕用梳子将长发梳开，她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头发却仍然是又黑又亮，一根白发也没有，抵得上二八少女了。沈信脱下厚重的甲衣，听得罗雪燕说道， 明日进宫，我心里总觉得一坠一坠的。 怕什么？ 沈信走到他身后，按住他的肩膀宽慰道， 咱们又不是头一次进宫， 莫不是你害怕了？别怕，还有我在。 我哪是怕这个？ 罗雪燕白了他一眼。 咱们这次回来，你我心知肚明，宫里那位怕是心中有疙瘩的。原先我与爹说过此事，爹说怕就怕陛下拿东西牵绊咱们沈家。 夫人此话是何意啊？ 娇娇和秋儿如今可还未成婚呢，若是在小春城这两年他们两个成了亲，倒也还好，了却了一桩心事。可是没想到皇上的圣旨来得这么快，如今咱们沈家重新得势，京中怕是不少人都看得紧。皇上会不会为了绑住沈家，拿秋儿和娇娇的亲事做文章？ 沈心吓了一跳。 这怎么行？胡闹！ 无论如何，沈秋和沈妙的亲事在沈信眼中都绝不容许掺杂政治的私心，更无用说利用他们的亲事将沈家置于别的势力之中。 秋儿便罢了，我觉得娇娇确实等不了。娇娇如今都16了，小春城那头不说，咱们定京城里，这个年纪到了该说亲的年纪，说亲了等了两年，到了18嫁人正合适，得趁着宫中没消息的时候给娇娇定下来。 这么急？ 沈信迟疑道。 这周围哪有什么好人家，更何况还要了解对方的人品。 你觉得？ 罗雪燕看向他问道， 林格尔如何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